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。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，或踏雪寻鹤，或围海迷宫，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亿万年海上冰排，还有钓鱼钓蟹，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，泡温泉，品美食。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。 孟庭苇，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，90年代最畅销专辑女歌手，凭借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一举成名。此后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一系列经典歌曲，至今传唱。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职业专线1381001969。969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为梦走一转一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Hey!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一下今天是谁点的什么歌呢？看到微信后台留言，有一位叫风清扬的听友说想点一首莫文蔚的《宝贝》，送给温暖可爱的闺女。这位听友留言说，真的很抱歉闺女，你生日的时候爸爸在出差，没能陪你过生日，但相信爸爸是爱你的，谢谢你和妈妈给了我奋斗力量和无限的幸福。所以说啊，在父母的眼里，孩子永远是自己心里的宝贝，有多少爱就给多少爱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《宝贝》。如果你也有想说的话，或者是想点的歌曲，请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

天空布满高低层云，在中午间太阳露了脸，这是下雪的前兆。 2月10号，国际气象节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变化，开心迎新年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